咁我哋又讲下另一个啦，系嘛？咁呢个啊犀利啦，系啲好耐之前嘅名著嘅改编。咁啊，呢个叫做乜嘢咧？即系佢系电视，但系就系电视啲 S P 啦，系嘛？即系 T V special 啦。咁啊，就一年到黑都成日有呢啲咁嘅推理剧场嘢噶啦。咁今次咧又推边套咧？即系呢个系有，即系呢个唔系作嘅，系一个又系一个名著。再拍啊，已經拍過唔知幾多次啦，係咩嚟？金田一，哇！金田一一一，金田一一係嘛？大家以為係 金田一家族 嘅 爺爺， 但係佢成日提住嗰、那個係以佢嘅爺爺嘅名去發誓嗰、那個啦，就係、是、金田一耕作。係咁，今次咧 耕作， 耕作定耕作啊？ 兩個名都有人做嘅，其實只因為後面嗰啲係作品嚟㗎嘛。 哦，佢就係我原來係咁 ，OK， 我成日奇怪 嘅， 咁 音嚟嘅， 都唔太緊要嘅，其實都有人， 我都譯出嚟嘅啫 ，OK， 係 啊 ，OK， 係， 嗯， 即係咧，咁今次就冇美雪嘅 ，OK， 呢、這個嚇，即係嘢， 係啦， 有美雪，咁但係咧就換嚟咧有呢、這個志田未來咁樣， 你唔講我都唔知嗰個係志田未來嘅其實。 咁大鑊 啊！ 咁大 鑊，唔係 啊！ 之後第二樣，好似係邊個師奶啊？我成日覺得 係。哇！死咯！竟然咁樣。 啊！ 哦，即係佢大鑊過安大又實係嘛？啲安大又實。 大鑊好多 幾廿歲，但係你都仲認得安大又實係咯？係 啊 係 啊係啊！ 佢而家仲唔認得？已經變咗個肥腫難分嘅一個東西係啊！ 唉，真系完全唔系咁嘅嘢。 惨啊惨啊！但系佢呢度都仲系做啲阿细妹角色噶喎，仲系系咯。 系啊，仲系做细女。 系啦，咁佢系啦，咁佢做 都系咁上紧嘅，只不过样生都 佢做细路又唔似，做大人又唔似，咁一个小师奶，唉，惨啊！ 廿岁左右嘅女仔咯，其实应该 系。系啦，咁啊，边一个古仔咧系呢个金田一耕作嘅？ 哇！ 恶魔吹着笛子来。 恶魔咩啊？ 恶魔吹着笛子来。 恶魔吹着笛子来系啦。 系。 咁系一个咩古仔？其实翻拍过几多次咧？吓。 嗱，我试下数一数先，我睇翻啲资料。嗱，呢一个净系呢个古仔啊，电视版。 净系呢个古仔。 电视版应该有四个。 哇，系得历代 系 嘛？ 系加埋呢个系第五个啊，加埋呢个第五个。 哦，加埋呢已经第五个系。电影 仲有。电影版就有两个。 哦，又電影都拍過兩次啦，哇！係 啦， 係哇，咁犀利！ 有咩咁巴閉要不斷咁翻拍咧？到底呢個古仔？ 呢個古仔就佢就話到咧，其實都應該係嘅，應該係講翻今年一間作嘅原著就係環球政治啦。咁就應該就係佢寫咁多本小説裡面咧，呢一個應該係最黑暗同埋即係最重口味嘅一個故事嚟嘅，應該可以講得係。 O、okay, K， 即又系背后嗰个古仔，好 你故事嗰度系最黑暗，同埋最重口味啦，可以讲就 系。 系， 系啦。好嘅，想讲睇下我另外一个我睇过嘅重口味啲，定呢个重口味啲先，再比下先一阵间。 边个咧？咁你讲埋啦。 你讲一讲 个就系、是、病院科吊颈之家。 哦。 都系今年一间。 都系今年一间作嘅古仔嚟嘅。 系啦。定係拍過一次嘅啫， 係咯，呢個相對就冇咁出名喎，好似即係起碼即係意思即係聽過就係你請講喎，真係冇咁出名。 但係咁佢個曲折在乜嘢呢？就係、是、佢分開上下集嘅，咁樣上下集咧個故事內容發生咧係要跨越二十年之後嘅。 哦， 係第 都唔出奇啊，好多都係牽涉上一代㗎，其實佢啲故事係 第一件案。就一本書，但係咧個案未查完嘅，跟住之後去到第二集嘅時候係二十年後發生咗第二件案，跟住之後先引翻可以查埋呢一單案究竟係點，係啦嗰個故事。 咁第 二十年前後都係今年一間作查又係， 都係今年一間作係啦。 哦， 四 十 歲 二十 歲 查一單案。哦。 咁但係佢點樣咧？嗰個仲黑暗啲，同埋仲咩啲變態嘅？ 嗰、那個係因為佢都係亂倫，但係就佢仲加埋一樣嘢，即係第一代嗰個人咧，佢係佢爸爸強姦佢，跟住之後咧仲要揾人嚟去拍照片，跟住之後就留翻嚟去回味嘅。 嗯， 系啦，写到咁样嘅，系啦。 唔系，即系呢啲睇得 A V 多咧，冇乜特别嘅呢啲。当年都系冇乜 A V 未有啊，系你讲翻到底去写书 系大佬， 四几年嘅事啊，大佬系啊。 咁啊，呢一个就近亲相奸啦，喺度玩呢一个就可唔可以超越 呢一个就多層次嘅近親相姦啊，其實呢、 這、 一個 其實係一個 A V 都係承接翻呢啲咁嘅題材啫嘛。 都九成 係啊。個 ending 仲玩埋雷雨添，原來揭最後揭開嘅時候就 有冇李小龍出場？ 梗係 冇，係啦。咁其實另外一個香港係改編我做呢個發現灣嘅嗰個又係邊個咧？ 係啦，犬神加一族。 犬神加一族啊，嗰、那個 都 出再出 名 喎， 呢、這個係。 开出名啲系嘛？咁八武村咧？ 八武村都拍过两次， 三 咪三次啊，三次啊， 系嘛？ 系啊，都好多噶八武村。 第一次就系七几年啊，田宫系咪田宫方太郎啊？ 唔紧要啦，系啦，都啲人都唔识噶啦，系咯， 乜嘢咯？拍过一次啊，男人之虎个男主角做嘅啊， 系， 哦，我知啊， 系。 第二次咧 就 係、 是、香港型啊， 係啦係啦，男人之苦真係唔知係咩嚟嘅，男人四十望居居，即係個樣真係有啲望居居咁嘅，係。 第二次咧就係阿風川月司做今年一間作嘅。 哇！呢、這個現代好多啦，咪一聽過 係 個 九幾年係啦， 係咯， 九幾年。 風川月司 個導演咧，但係個導演咧就犀利啦，就係、是之前誒犬神家族啊。病院波吊颈之家女王风同埋恶魔手球哥嗰个电影系列呢今年打号二版嗰个导演啊阿史川坤拍嘅。 是。 哇劲喎史川坤。 嗯都冇人识㗎啦。即係而家呢我哋讲个堆都系啲即係唔知好似清朝定係秦朝嘅嘢咁。咁而家啲人识嗰个叫金田一就金田一。系呢个少年摄影簿就 金田一一都敏敏地啊，我 都可能都未必知系嘛， 系都敏敏地啊， 可能柯南都问啊，唔好讲金田一啊。 因为金田一咧，而家现在紧系讲紧金田一37岁嗰个故事啊嘛，而家系。 系 我系跟住仲有咩八武村咧？仲有一个版本就系道回五郎嗰个版本啦。 系。 因为道回五郎就做过金田一间作好多次嘅。 系 因为当年咧2007年嗰时候，直头有一个叫做金田一，即系唔系正叫环球正史剧场嘅，佢会做咗7套都系许飾演金田一家作嘅，所以大部好多嘅故事佢都做过嘅，其实已经系。 我唔知道佢系一次过拍晒，跟住分五年播啊，定系每年拍。 咁时间性又唔知，但 有一次 cos。有一次 crossover 咗阿边个啊？ 原始作者 唔系，即系同阿怪贤十面上斗嗰个叫边个啊？ 明小五郎 嘅，嗰次系边个嚟嘅？ 嗰、那个 边个做嘅？ 嗰、那个就 即系有一次系两个侦探 crossover 嘅， 系咪伊藤英明嘅嗰、那个？好似 我都唔记得边个。 唔记得，因为拍得好多次啦，真系今年 系啊，拍得太多，但系有一次咧系两个 crossover 嘅。 嗯， 系啊， 但其实两个唔同作者噶，咁嘅 系唔同嘅， 系， 嗯， 唔紧要啦，作者都捞得埋嘅，而家冇乜所谓嘅，其实又 若拍过咁多次啊，我播出嘅第一次， 佢捞埋啊，福尔摩斯都得噶，佢喜欢系啦，咁 系冇问题嘅、 即系你当佢真系名侦探 Don 咁嘅啫，呢啲系啦，咁冇 啊，系啊，系啊， 咁你即系最紧要就系今时今日系咪即系其实已经系public domain 咗噶啦嘛？呢啲人。 应该唔咁又冇咁耐啊，应该系 未咩？冇咁耐啊， 未， 因为冇 咁 耐啊，佢系 咁明治小五郎就 public domain 咗啦， 系嗰个就 够啦，早几年一波就早几年啫，系啦，即系再之前佢拍真系可能未嘅，但系早几年就已经 public domain 咗，系即系可以写得嘅。 我睇资料嘅时候就金田一耕作嗰度咧，佢同咩啊？金田一一嗰邊咧， 嗰時未㗎，嗰時好似係有試過有出過問題 嘅，係啊。 但係而家即係我講呢一刻就可能已經係啦，咁大家查翻都我唔記得啦，因為呢個咧其實每年日本咧佢哋只要有 list 㗎，即係會公布有啲乜嘢，即係一啲經典作品嗰啲佢係即係已經係有 public domain 咁樣嘅，咁啊早幾年咪就係呢個咩咯？ 就係怪人十面相啊，咁嗰啲啊，咁所以嗰年突然間有好多套怪人十面相嘅卡通啊，啲咁嘅作品 彈出嚟嘅。金城武都做過啊嘛。 金城武嗰時都未，但係都係早幾年啫， 未公開 嘅。未嘅應該未嘅，未嘅，咪早幾年咯。早幾年咪突然間有幾套叫即係怪人十面相為題嘅，或者佢唔係叫嗰個人，佢叫咩少年偵探團啊？ 係少年偵探團。 佢用嗰、那個係佢用嗰個嘅咁但係佢有一個咧就好怪嘅，都係科幻咗變咗未來喺未來嘅， 係啊， 即係佢唔係講以前嘅，係科技嚟嘅。 但 係咁， 但係嗰套啊先犀利啊！咩怪人二十面相原來同啊邊個係同一個人？ 哦，你講金城武 嚇、啊、金城武嗰套， 我估到 啊， 唔係因為佢要出最大最唔可能係嗰個啊嘛，最唔可能係嗰個咪佢自己咯。我反而估到喎，唔知點解喎。 哦， 係咯，唔係 anyway 啦，嗰個就我覺得好睇嘅，因為其實不嬲我都幾中意睇呢個怪人二十面相嗰樣嘢嘅。 因為佢比較奇幻啲嘅、哦，其實係。 佢奇幻啲係，你有啲似睇啲超級英雄咁啊，係啊。 因為今年一爭作，即係環球政治嗰啲就比較倫理啲嘅係。 冇錯，即係佢冇講咁多啲咩犯案動機嘅，即係其實你從來都唔知啊。 冇咁怪嘅，佢嗰啲嘢其實冇咁怪，即係好純推理嘅，其實佢係。 佢冇咁怪啊，唔係喎，佢怪啲嘅喎。其實怪人十面相，佢唔係就係以怪人十面相呢個形象出現，或者佢玩過好多啲咩電人 K 啊咩嗰啲，即係其實係佢嚟 嘅。我意思係今年嘅新作嗰個系列啊，佢多數都係倫理啲嘅嘛，係。 我知。 同埋一樣嘢咯，佢係。走雲日本好多地方嗰度攞題材㗎嘛。 啊咁係你如果你講今年一間作嗰啲係。咁佢可能有風土啊地理啊好多嘢喺裏面嘅。 同埋有部分呢就係、是、例如板武村嘅古仔啊其實佢都係有件類似咁樣嘅事㗎嘛。 係即係佢文學上文學啲囉。 今次呢、這個按摩吹着石子來呢佢個底嗰個呢其實應該即係之前我哋都講過嘅咩帝銀事件呀應該係。 哦即係佢有呢個關係嘅同帝銀。 佢就改咗做珠寶店。 哦但係都係有人抄過去即係毒死啲人。 係啦有瘟疫定乜鬼呀、啊、跟住就一 齊。哦即係佢又將呢啲咁嘅即係一啲嘅事件就攝咗去裏面。 佢就今次改咗做珠寶店啫只不過開多珠 寶店。哦原來係咁。 應該都係嚟自嗰個帝銀事件嘅其實佢 係。嗯咁如果咁講你當時嘅人睇就梗係過癮好多啦即係將一 啲 舊嘅嘢就係啦係啦係啦。嗯 ,ok, 明白。 咁我就用咗 怪人十面相嗰種 呢 就係奇幻啦純粹創作啦嗰啲似啲鬼佬嗰啲即係雷朋呀咁嗰啲啦係啦。嗰啲好睇呢啲好睇嘅。 佢今年一都有一啲就係、是、開頭好似不可思議但係收尾解咗題之後呢原來係物理上做得到嘅即係佢會解釋返俾你即係同我哋頭先講狄仁傑嗰啲真係兩回事㗎啦已經係。 係。 咁、哦、你傳統推理呢佢開得 用啲鬼呀 怪呀咁呢咁佢因為你推理得嘛即係你既然開得個推理題呀其實呢你就要你有正常物理正常科學嘅如果唔係呢你抌呢個題出嚟俾觀眾係冇意義㗎即係我點樣推理啲我唔存在嘅物理冇嘅嘢咁唔可能㗎嘛係咪係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當佢 哋有鬼有成到最尾佢都能夠解釋返即係唔會再講一啲好無厘頭，即係頭先我哋講狄仁傑嗰啲咧，即係越講就越離奇，嗰啲我就唔會出現嘅。 即係如果越講越離奇嗰啲咧，佢本身就唔屬於一種即係推理遊戲嚟嘅，因為你推理唔到。咁嗰啲就你慢慢睇落去就算㗎啦，即係佢會講俾你聽嘅，因為你唔會推理到出嚟嘅，因為嗰啲係怪嘢嚟㗎嘛。咁但係 唔會同個偵探一齊去推理啊，佢呢啲就可以做到啊！你又睇，我都有咁多證據喺手嘅，我諗唔諗到咧就係我嘅問題，嗰啲係。 即係呢啲係叫本格推理啊嘛，咁其實你就係本身你個古仔咧係有可以個讀者一齊去。諗睇我鬥快我諗唔諗到你個結果嘅呢、這個其實係一個遊戲一個推理偵探遊戲嚟㗎。 即係同個作者玩一個遊戲嘅其實喺度。 係啦冇錯。同作者玩遊戲。咁但係個作者其實呢可即係寫得好嗰啲呀佢就會其實已經抌曬所有證據俾你㗎啦。只不過你諗唔到啫。咁所以你睇完之後你就會哦嘩犀利喎我竟然其實嗰個證據一早喺度喎點解我會留即係會留到。咁但係如果 有好多陷阱嚟逼你諗去第二邊嘅。 啦。 冇錯。咁但係咧，依家嗰啲即係例如今年一一啦，即係今年一少年事件簿咧，佢就唔係嘅。其實咧，佢嗰啲即係最重要嗰啲證據，佢冇講俾你聽。佢臨尾突然間先至爆出嚟嘅，所以你唔會諗到嘅，冇可能諗到。嗱，但係我次次都估到邊個係兇手嘅喎。 我都係。 咁因為佢太即係佢 treat 得太犀利啊！佢每次都係最唔可能係兇手嗰個就係兇手啊嘛。咁你咪睇下嗰班人邊個最唔可能咯？我呢個我收個女，又一定佢係兇手，係咯，好簡單啫。 二樣衰嗰個一定唔會係。 冇錯啦，成個衰人咁，成個殺手咁，那個一定唔係，係啦。但你唔係估邊個唔係，所以你嗰個唔重要，邊個係啫最緊要嚇。咁你咪睇下嗰度邊個最唔似兇手嚇。 係啊， 好簡單啫嘛。但係當然唔計啦，金田一同阿美雪同阿劍士上啊，係啦，即係即係如果你要計埋咧，咁我就會覺得係金田一係兇手啦。佢揾最唔可能系凶手嗰个嘛， 即系都离唔开我哋三个噶。如果最唔可能就 系、是，一个啦，做过啦呢、這个古仔，金田一系凶手俾人追查，跟结果梗系最后唔系啦。 咁嗰个最后唔系啊嘛，咁即系唔系啦。 咁即系唔系啦。 咁但系金城武嗰个版本嘅怪人二十面相，竟然就系阿明治小五郎自己啊嘛。 系啊， 但系嗰次我估到啊，系咯，因为我就知佢哋而家系咁啊，即系好中意咧出叫出咗尽啊。 系， 所以盡我就更易估到啊！其實，即係一定係一路十度翻翻嚟啫嘛，冇嘢噶。 如果你話係從龍子咁都好啲啊嘛， 嚇，咪唔重要啊！我諗唔重要啊。關形十面相其實從來都唔知個真身噶嘛，所以其實喺嗰個古仔入邊，我覺得反而係怪咯，嚇。 哦，係， 唔係因為佢係要講到係金城武先至可以代替咗佢做一個好人嘅關形十面相啊嘛，佢要講到。系咯，咁但系 anyway 啦，咁我覺得嗰個位唔好嘅，對我嚟講，我覺得係。咁但係其實即係唔好理佢先 ，OK？ 咁今次呢一個金田一耕作咧，就點咧？拍成點咧？ 阿明講下先啦。 佢啊，我覺得佢同阿芬芬講一樣啊，就是、保留咗一啲原著有嘅黑暗嘢擺翻喺度咯。 即以往嗰啲版本可能攞走咗唔少噶，系嘛？即系觉得太过核突啊！太过 赤裸裸拍出嚟啊！之前嗰啲 系 即系有啲位原来系咁。我睇小说，我又睇少少，我未睇晒。原来我睇《道魂王》个版本嘅时候，佢冇提到一啲嘢。佢原来讲翻，原来系咁。上一辈原来凶手嗰个女朋友个阿妈就俾凶手个生父又强奸之后，但系其实原来佢唔系纯粹受害者嚟嘅，系啦，呢度又提翻呢啲嘢啦。原来佢系有啲系想有啲勾引啊咁样，跟住之后勾引咗之后又想借住呢一样有个私生子向佢哋继续敲诈嗰啲嘢，原来系咁嘅又。 哦，咁你唔同版本有啲唔同嘅交代都唔奇嘅， 或者將個原作嘅剪裁唔同，其實 係咯，唔係你唔好講係作品啦，你歷史都係啦，你睇下而家嗰度咩攻略啊？ 延禧攻略， 咁你就對比翻和珅係嘛，都唔同㗎，佢講啲嘢好似係咯，或者對比翻另外嗰個版本個乜嘢轉話？ 甄 嬛传 边个咩版本你话？ 咪再另外一个你话讲翻阿佘诗曼嗰个角色做主角嗰个啊？ 如懿传 啊，如懿传啊，咁你其实都系讲喺嗰堆人噶嘛，咁但系都唔同噶， 系 即系希特拉做嘅唔系呢个阿查理做嘅希特拉同你即系嗰个成日大家成日 T 嘢落去嗰套希特拉都好唔同噶喎。即系个万能 key 个咧，成日发大火嗰个咧，同阿查理演出个大独裁者都唔同噶。咁大家都系做咗希特拉嘅。咁其实你当然喺唔同嘅作品去再一次创造嘅时候，佢会即系自己会有唔同嘅演绎啦。你出去搞变咗系搞笑都得嘅。你咪话咩？即系之前边个嗰个搞笑啲话？你睇话边个？ 嗱，两套，因为咁多套呢个唔同咧。我就淨係睇過兩套，即係睇過今次呢一套啦，同埋《道魂五郎》，即係應該十年前嗰套啊。咁因為可能因為《道魂五郎》做啊，佢會比較輕鬆啲，個成個氣氛會。 哦，即係變咗輕鬆咗。係 啦，但係今次我覺得今次我就中意今次多啲， 明白？ 因為佢就真係還原到比較黑暗啲啊。 即係黃子華做溥儀，就算幾認真都好啊，你唔知點解係覺得佢唔係搞笑 啊？覺得搞笑啊嘛，你佢個樣咧走出嚟，唔係即係個氣氛。 明明佢冇搞笑，明明佢冇搞笑嘅其實。 個氣氛你會覺得係輕鬆咗少少啊。 是 但今次是嚴重了一些的，今次 是那個版本有一些點綴跡處，即是例如個醫生和那個夫人有路那裡呢，他直情拍埋出來在同一張床那裡嘛，是但是那個版本呢，他好是這樣提過又算，提過又算，一個位置出過來就是個夫人走出來，跟住攬住個醫生，跟住之後個醫生喺度呵呵呵，跟住又攬住佢入房。 即係粵片嗰只係嘛？又踩爛咗玫瑰花咁就算啦。 咁冇，跟住之後就跟住之後就你知道有咁嘅關係，跟住之後就唔長講噶啦。跟住之後去到後，但係呢個版本嘅時候又有埋啲搞嘢場面都拍埋俾你。 簡單啲嚟講，就係上次就冇藏戲嘅，今次就有藏戲啦。 哦，即係都冇露點嘅，即係藏戲啫。 冇嘅，只不過係咁指導佢哋睇下啫，其實。 咁啊，志田未來有冇參與其中咧？ 好可惜。 哎呀，好不幸。 即係可惜定唔可惜啦，佢係冇嘅。 好係不幸定大幸啊？ 唔知啊，睇係咪 fans 強啦？呢啲就係嘛。 系 系啊， 即系你当年可能好多人想睇啫，而家唔想啦系嘛？ 唔系，如果即系志田未来个角色，如果再志田未来个角色，阿边个做回唔来个版本咧，就系阿郭仲良子做嘅喎，佢又靓好多啦。 哦，咁啊想睇啦， 系啦，好啲好多啦。 但系嗰个角色系冇呢啲冇做呢啲嘢嘅，即系成个角色唯一冇行得嘅角色就 系 呢个啦。 喂，仲有佢表哥。 系啦，你繼續。哦， 表哥都 係。咁同埋同上次《道援五郎》個改編有啲分別，就係上次就真係有個演員係飾演翻橫溝，係咪叫橫溝 直 子嘅？上次直頭有作者出現嘅，但係今次 點解會咁咧？ 冇錯， 點解會咁嘅？ 咁你睇翻小説啦，因為小説咧就講橫溝正子係識得金田一耕作，然後寫翻佢啲故事出嚟嘅。上次就 啊，系， 即系佢当自己系喺嗰个世界嘅， 系啦，或者自己喺翻个世界嘅。咁但系今次就直头剔除咗原作者呢个角色，就直接系讲个故事，咁系争咗呢度少少，其实系。 一系喎，系喎，系喎，本阵杀人案嗰阵时已经有提过， 其实全部都系咁噶。佢阿环球正式写嘅都系话，所有呢啲事件咧都系阿金田一耕作。话翻俾佢听，由佢写出嚟咁嘅， 即系佢当咗佢自己系阿 Doctor Watson 咁啫，即系 Doctor Watson 就唔叫 Doctor Watson 咁啦，系啦，即 系 叫翻做阿 Watson 咁啫。 又写翻出嚟咁 嘅啦， 即系 佢唔用阿 Watson， 佢用阿哥林导演，哥林导演就系阿福尔摩斯个 friend 咁啦，你当吓。 系啦， 咁佢由佢写翻佢出嚟咁啦，咁佢又 呢个系可能当年就比较特别啲啦，而家就觉得都系好普通嘅一种手法嚟啫，其实。 即系当年咧，佢哋话卫斯理系用第一身写，佢哋话已经好特别。咁我其实我嗰时都唔觉得好特别嘅 ，OK。咁嗰时佢哋讲话好特别，咁即系唔系啊？用第一身写嘅古仔唔会得卫斯理独创啊？即系有咩咁？ 会唔会中文小说会比较少啲咧？其实系。 咁我理得佢咩文啫，其实唔係重点啫即你唔可以话哇套戏用第一身呀咁好劲喎，咁你话我可能港产片即係你我讲港产片未试过系废话啫，咁我唔会圈咗位港产片嗰度㗎嘛，係咪先？ 唔中文小说嚟讲都唔系冇喎，你讲第一身，不过就唔系主角囉，系主角亲眼见到嘅嘢囉，就例如鲁迅啊、孔乙己已经系咁样啦。 我咁嗰啲咪即係好似而家，咪好似而家呢個咁囉，即係 係啊， 係寫嗰個唔係主角嘛，眼睇到主角發生嘅事。 唔係主角嘛，嚇。 唔係，咁你就算寫佢係主角都其實唔會係維斯理啊第一個啦，係 啊 ，OK， 係啊， 總之唔會啦 ，OK， 咁我唔知點解嗰時佢哋講到呢樣嘢都好似好特別啊咁啊，即係啲人嗰時啊介紹維斯理其中一樣嘢必定會講佢係用第一身寫啊。即佢反而唔係介紹佢係即係話係一個即係一個講外星人啊，或者講啲科幻，即係你反而應該講呢啲啊，係咪？你維斯理係一個科幻小說啊，即係叫做即係嗱，佢話係科幻小說先啦，我唔會質疑。 科幻小說啦，其實 係科幻推理小說，咁你呢個先係佢本質啊嘛。 咁但係佢竟然啲人介紹好多時都會話咧，哇韋斯利好特別嘅，點特別法？就係佢用第一身死咁。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咧，我成日都聽人咁樣去介紹韋斯利 嘅。我就未聽過嘅，其實係。 我未聽過。 我就覺得唔特別嘅呢樣嘢，其實係。 唔係，唔特別係一件事，你有冇聽過人係咁樣介紹韋斯利？ 我都未聽過啊，係。 我聽。 你有冇聽過人介紹韋斯利先？ 有 聽過， 介紹下講話少少咯。 不過我聽過，但係就點解會聽到？因為係中三嘅時候個中文老師佢教作文嘅時候咁樣提嘅啫，其實就 咁咪係 啦，覺得好 佢介紹個手法俾你聽啫， 係講個手法俾我聽，但係覺得好特別，佢就唔係咁樣講啦，係啦，佢嗰一次係好多人睇嘅之後，佢講開嘅時候咁就有個 私人特點咁啫，覺得係嘛？ 係啊，咁樣嘅啫嚇。 唔係其中個特點啊！我聽過無數人介紹韋斯利，你必定提到嘅呢一點。我覺得呢個唔好特別啫，係嘛？即係佢反而佢可以咁樣，即係裏面有咁多嗰啲，即係佢其實佢個特點係佢裏面有好多外星人啊，好多呢啲嘢啦，係啦，即係總之佢將其實佢先係將呢個武俠同呢啲即係推理同埋呢啲咁嘅科幻呢啲嘢撈埋，呢個真係佢嘅特點啊嘛。呢樣可能就係之前冇嘅 ，OK？ 咁你鬼佬都冇，最少鬼佬冇同武俠撈埋啊，係咪？ 係啊， 即係武俠奇情啊，咁或者佢其實佢自己解即係自己嘅敘述最好啊嘛，即係阿倪匡子佢話其實邊係科幻嚟啊？佢話現代技擊奇情啫嘛， 係啊， 其實即係現代武俠嚟嘅。佢話佢寫就當佢係咁講啦，佢話寫係科幻啲嘢打台佢啊，嗰啲亂寫咁樣點算得上係科幻嗱？佢啲講噶，佢啲老人家自己講。 我睇過啊。倪 康 先生自己寫嘅自傳都 係 咁樣寫嘅，其實 佢自己講嘅，即係我睇佢係一個節目度講嘅。 我睇佢 講個 自傳，佢自己寫翻出嚟都係咁樣寫。 佢親口啊嘛，因為係你睇住佢把口講噶嘛，咁就唔會假啦，係咪？係咯，最高個倪康係假扮噶啦 ，OK？ 咁我睇住佢喺個電視度自己講嘅 ，OK？ 咁所以咧呢個敘述真係最反而真係最啱。咁但係 OK， 我當你一般人你接受嘅科幻咧，或者咁你咪講係一個香港好出名嘅科幻小說啊。咁你通常係咁，但係好奇怪咧，我講緊嗰啲係好多年前嘅人嚟嘅。咁嗰時啲人好奇怪咧，第一樣就會話俾你聽咧，佢一個第一身嚟去寫嘅去用咁嚇，好特別咩？其實呢個咧，因為有好多同類型嘅鬼佬嘅作品，佢都係咁寫嘅，因為佢係用一個日記形式寫噶嘛。其實呢個你因為個原因點啊？第一身因為佢係用日記形式啊。咁日記形式我梗係我乜我佢揾到邊個咁有咩咁奇咧？其實好多呢啲偵探故事其實都係咁嘅。 係啊。 咁佢係咪睇得少咧？ 可能 係 噶。 咁你真係同我講近日唔知睇完套乜嘢啊？哇，好勁啊！我機械人噶咁啊，嚇個機械人好多嘅喎，大佬咩好特別？好特別㗎，嗰機械人咧就係佢先揸得嘅啫。咁你真係同我咁講啫，咁嚇唔係嘛？得個主角揸得嘅機械人多好多喎，好特別咩？即係總之形容極都形容唔到嗰個機械人，即係實質即係點樣嘅？講極啲嘢都係好 general 啊！即係你揾到一萬幾千個同佢。即係形容嘅嘢係有嗰個元素嘅嘢啊，嚇！咁但係佢就同你講到好特別，咁嗰個唔係佢特色。 因為咩？咩呢套偵探片好精彩㗎，佢最後一秒先知兇手係點㗎，嗰類係嘛？ 唔係最尾係所有謎都解開嘅，同埋係解到嘅個謎幾犀利啊，咁幾特別啊，咁樣係嘛？唔係，同埋開頭都係有單案嘅。 係啊， 我講過啦，係呢啲其實係一個類型啫嘛，好多嘅。咁但係 你講咗啦嗰樣嘢。 咁今次呢個係用一個作者個 friend 啦，即係當作者係個作者個 friend 就係呢個偵探咁嘅形式去記錄啦嚇。 嗯。 咁但係作者自己係咪唔在場嘅咧？喺件事上面通常都 唔在場嘅，佢都係聽㗎。 即係佢唔係好似阿華生醫生咁企喺隔離嘅，係。 冇嘅，佢唔係福爾摩斯嗰種咁嘅做法。 即係其實華生醫生係 翻小説咁樣嚇。 阿華生醫生嗰種咧，其實佢係美説啊嘛。 係啦，佢就擺咗。 佢係企喺隔離嗰個嚟嘅，係啊。即係其實佢係有參與其中，佢亦都喺嗰個殺人局裏邊係受到，即係都可能自己都會係其中一個俾人殺嘅，咁即係嗰種威脅感啊嘛。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佢係即係已經件事係 告一段落啦， 系啦，然后再写翻，即系 个侦探即系今年啦，讲翻俾佢听嘅啫， 系啦 ，O K， 系啦， 佢纯粹事后就笔录咁啦，就当系啦， 系啊， 嗯，佢有个咁嘅身份啦，呢个就系佢嘅特色 ，O K， 好。 同埋金田一耕作咧，亦都有个角色同阿金田一一咧嗰个剑持 Sir 系一样嘅，佢亦都有一个侦探同佢一齐嘅，其实系。 哦， 即 呢下都系跟翻嘅， 系， 咁嗰阿 Sir 有冇一个特别？ 嗯，吓、 啊，有冇特别一个名系咪固定嘅咧？ 唔固定嘅， 都好似系唔固定嘅，但系就一定有一个咁嘅人出现嘅、 哦。哦，即系你意思必定有个侦有个警察啫，就唔系一个固定嘅角色嚟嘅。好嘅， 系啊。来来去去嗰几个咋，其实都系，即系去唔同嘅地方，譬如今次去东京，佢咪系东京嗰一个咯。佢去北海道， 哦、 會變成北海道。 即係佢有好幾個， 啊、 但係就是、固定嗰幾個，就好似 咁。 就未至於次次唔同人，係啦。 係、哎、未至於次次， 因為佢哋會調嚟調去啊嘛。 啊，你睇得多佢嘅小説，你就覺得即係都係嗰幾個嚟嘅。 都係嗰三幾個啦，啊、 即係唔會好似阿劍持 Sir 咁，次次都係嚇唔知去到邊度都係揾到佢係。 係啊係啊。 咁但係都奠定咗會，即係都奠定咗會有啲咁嘅，即係咁樣嘅元素啦。 即 係變咗你現代睇 今年 一， 今年一一都係一樣嘅啫、嗯，其實 係。係啦。 同埋背後有一件悲慘嘅事，咁都係今年一一都係繼承翻佢嘅元素嘅，其實都一定係嘅呢啲係。 但係有個巨乳嘅女跟住呢個就一定係現代家啦，呢、這個。 一定係現代家，因為今年一間就係基本上冇女主角咁滯嘅，即係有 女嘅 係啦。即係我哋都唔知點解佢會有個孫嘅，所以就係唔明。 係咯，佢都冇女主角 呢、這個。係啊係啊係啊。 係。係咯，咁點解會 委屈委？ 係。 係咯，咪收養翻係嘛佢？ 我呢啲唔知啊， 唔知啦，系 OK， 咁啊冇嘅，系啦，冇女主，即系冇女主角呢样嘢。咁以前啲作品都系少啲嘅，吓，即系冇而家咁直接有条女跟住你出出入入。咁啊，呢个系一个好现代动漫必定有嘅一啲，即系 surface 啦，可以叫做 系。系啊，系。即系呢个东野圭吾者咩汤川学个系列啊，都本来冇女噶，但系电视版都要整条女俾佢啦。 哦，你讲阿神探伽利略本来系拍 仲系阿边个？即系北川一辉嗰个。 即系北川一辉嗰个噶嘛，系拍条佬噶嘛，系咯。佢电视版就反而阿北川一辉就坐歪咗，话唔知去边就叫咗阿柴崎幸出嚟。 奈奈芬 顶啊嘛，即系其实奈芬系有呢个角色嘅，但系原本 就 唔系拍佢，唔系拍佢嘅，吓唔系咁嘅吓。咁你去到电视版就变咗系。 好多，你加条女落去。 佢其实即系 X 号嘅， 系 成咗 X 号啦。好簡單啫嘛，呢個即係你睇就覺得啦，係咪？ 係 咯。咁但係奈何跟住第二輯就轉咗人就做唔翻啦。係。咁啦。好，咁啊 ，anyway， 咁呢一套好唔好睇㗎？我成日覺得拍翻原作咧好悶㗎喎。佢呢啲咧喺現代拍翻，因為個時代背景第一就舊啊。佢真係講翻，佢冇將佢推移㗎喎。 冇 係啦，即係佢冇話哦當現代發生咁，佢唔係嘅，佢真係當翻即係係咯。二幾年？二幾年？幾年？四幾年？ 戰後咯，啱啱戰後嘅佢講 二戰後係係 啦，啱啱好。 咁因為又牽涉到呢個疑似帝銀事件啊嘛，所以係戰後啦，係咯。 一定 係啦。咁啊，咁一嚟個時代比較舊啲啦，你好似睇翻啲東方列車嗰啲咁啦，咁啊變咗成件事你會即係、就是、你要頂得順先得嘅呢件事。 係，我諗你係要書迷或者對呢個角色有興趣，你先會就想睇嘅啫。即係如果你唔熟悉嘅，咁你寧願睇翻今年一日啊，就覺得你會。 咪真係我咪咯，我寧願睇今年一日。 唔係，即係因為如果睇嗰本書，你又想睇下佢咁啊，今次拍成。 冇錯。 你會有個咁嘅 嗱 咁嘅預。 冇錯冇錯，嗱，因為咧你睇呢啲故仔咧，你已經知道曬嗰個死局，咦？你睇嗰次冇人，咁你其實你好想即係再有到啲新嘅挑戰啦，嗱又整個新嘅物質殺人嚟，等我又估下估唔估到，即係其實如果你個興趣喺呢度咧，你睇翻舊就冇人嘅，因為我已經知道咗。 同埋，就算你唔知道，你都覺得呢啲橋咧其實比較簡陋嘅。 係簡單，因為佢係草創期嗰時先係係啦， 你 唔能夠同家嗰啲玩到咁刁轉去。系啦，冇错啦。 前嘅小说嚟噶啦，已经系。 冇错，你就算睇翻上次呢个《东方列车》嗰下几出名，乜原来就一人有吉佢一刀嘅就唔系嘛？ 你觉得哇唔系嘛？而家呢个时代唔会咁噶咯，即系你都会有咁嘅感觉嘅。其实 你会觉得佢嗰个杀局系太过简单，但系大家知道呢个系佢哋杀佢开始噶嘛，冇得讲嘅。 咁我哋因為 係佢哋做先嘅，咁 係佢哋做先，咁跟住之後啲人基於呢樣嘢再作落去嘛，咁啊梗係要諗啲新奇好玩嘅橋㗎啦，玩到咁多年，咁冇得俾翻轉頭嘅，咁所以就話如果你係鬥嗰、那個嗰個局本身嗰個推理咧，咁就真係你會覺得 冇得鬥嘅，從而家嗰啲 冇咁有癮，係啦，就一定係 old school， 咁但係呢個就係當文學咁睇啦，視乎呢個要係啦。咁所以就聚焦就喺佢哋 改編小説咁樣嗰啲咯。 我聽係睇《紅樓夢》啦，唔係金融啊，大佬睇《紅樓夢》。 或者睇《西遊記》嗰啲 啊？係啦，因為佢係唔係好點講咧？即係佢唔會拍到好緊張刺激嘅，佢呢個係 唔會㗎，其實比較慢嘅。 唔會㗎，係慢冇錯啦。咁你要頂得住先得。 你係講乜嘢會啱啲咧？講雷雨係咪會啱啲咧？ 佢其實試過啲多啲。 因為文學作品咯，都 試過呢啲。即係雷雨加兇殺㗎嘛，其實係 今年一加兇殺嘅事蹟咧，其實係拍做舞台劇，我覺得係好過做呢個影像作品嘅，其實係。 係係。 佢好多時都定咗喺度，又齋講嘅啫，其實係。 嗯，係。 所以我覺得舞台劇，因為佢都有改編過舞台劇嘅，咁我冇睇過啦。 其實佢個氣氛都係似舞台 嘅，其實 係嚇。係啊，係啊，係啊， 嗯，唔係，其實福爾摩斯都係嘅。 因為齋講 啊，福爾摩斯咧，佢唔搞到阿羅伯唐尼，仲扮埋女人咧，真係好悶噶。 佢update咗啫， 一條友含住個煙斗咁樣出嚟，就係咁樣。你覺得悶唔悶？跟住啲人講嘢好鬼英國佬咁樣，好鬼慢。即如果你真係睇過福爾摩斯嗰啲照拍嗰啲咧，哇！真係悶到你嘔，大佬。 就算唔講羅伯唐尼個版本，你阿奇異博士做嗰、那個，你因為 update 到現代咧，你就 哇咁好睇好多。佢有鏡頭運用，有好多嘢加咗落去，同埋佢現代咗。 如果金田一耕作嘅作品 打現代， 都好似阿奇異博士嗰個做法咧，會唔會係有另外一種感受？我啊好期待。 咁咪金田一 耕 作 唔係， 即其實今年一就嘗試，我知啊，但係佢其實已經等於係嘗試將佢擺喺現代，只不過佢個做法就係話係佢個孫啫嘛。咁其實你話呢個就係今年一耕作 嚇，佢動漫過頭啊，即係唔夠嚴肅啊。 即係你就嫌佢動漫過頭哦。 直接將今年一耕作擺翻落現代。 咁我唔知啊，係咯。 即 係 好似都未有人試過啊，其實係。 哦，咁其實你話福爾摩斯去將佢咁樣擺喺現代咧，都係一個好新嘅做法嚟嘅。 都係近呢十年先有咁樣係。 嚇！但係擺咗佢未來嘅人做過喎。 哦，未來梗係有。 有咪卡通嚟噶嘛？福爾摩斯咪未來福爾摩斯，咪即係佢真係福爾摩斯嚟嘅喎。咁佢唔知雪咗啊？定我唔記得雪咗定時光機，我唔記得咗。即係佢唔係第二個人嚟，佢真係嗰個福爾摩斯嚟嘅。係。係啊。咁但係裏面咪好多嗰啲咁嘅機械啊，好多嗰啲嘢咁都唔好睇嘅。 咁福爾摩斯嘅變奏就比較多啲，即係變到隻狗又得，變到隻貓又得，即係但係今年一間作真係會個變化好少，佢拍來拍去咧都好保守啊，所有嘅拍法。 總之對而家嘅朋友嚟講，要認識都係認識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先，跟住先成日佢口提住個爺爺，原來就係一個經典嘅。一個偵探啊嘛，咁可能係咁樣倒轉認識翻嘅咯，係咯。 佢甩唔開個造型啊，甩唔開宇川昆個版本嗰啲嗰頂帽嗰、那個披肩招牌嚟㗎啦。 我諗佢呢個係佢形容的確係咁嘅。 本書都係咁嘅，其實都 係啦，即係佢有少少不修邊幅啊，咁呢種咁嘅碌咯，係咯係咯。 咬到周圍都頭皮啊嘛。 係啦，所以其實相對 咧 就係。就係即係唔係咁討好嘅，如果你對而家人嚟講嚇，即係佢係嗰啲個即係個樣好似哇達達咁嘅嗰種偵探啊， 嗯，即係唔係靚仔咁樣， 係啦，就明智小五郎啊，唔係啊嘛，型仔， 上次一 去到邊又 已經叫做係最靚仔嗰個嚟㗎啦， 係已經係最靚仔版嘅， 香港拍個發現灣啊，你知呢個偵探嘅角色係邊個做啊？阿卡少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啦。 秦王啊， 系秦王做咗嗰个侦探，因为发现翻咧个侦探唔系咁紧要噶， 系 即系佢喺度嘅啫，但系佢就唔 系 好紧要嘅， 系 啊，佢唔系当系主角咁 嘅。推理嘅剧情嘅佢都有。 发现翻你冇睇过咩？芬芬 我冇啊，冇睇过，我听就听得多，但睇就真系。 发现翻佢嗰时最出名就有句打油诗噶嘛，佢童谣噶嘛，月光光照地堂，无街有只大豺狼，牛杂汤冇阴公咪，好似嗰啲Big Mac 嗰啲咧，嗰啲咁念句嘢。 系、 哎、 有汉堡包送。 咁其实早几季即系呢个无线嗰套咩谷话？平安谷， 平安谷， 佢初初都系抄呢样嘢噶嘛。 哦， 系、嗯、啊，咁嗰次我哋有提过噶，咪讲过咯。 有提过，但系我发现翻嚟睇啊，系 发现翻咧，佢个如果我冇记错，个英文咧，佢叫 Discovery Bay， 即系其实即系愉景湾。 愉景湾系啦。 啊，吓、啊。 咁 我就 唔 知 翻嘅呢单嘢。 咁佢就冇讲得好清楚。 澳门嘅， 吓、 啊？澳门嚟嘅，佢背景系 喺澳门嚟嘅。 佢咁讲嘅咩？ 系啊， 即系佢有讲清楚个地理位置噶，诶、欸，我又唔记得喎、啊，系咯、啊， 佢净系讲澳门，即系冇讲话乜嘢啫。 即系佢话到明喺澳门咯，咁、哦、我真系唔记得。我总之记得佢就系、是，我以为佢道赞院咁求其讲个地，即系作嘅，我以为佢系 系 系作嘅。 大陆嗰啲沿海岸嗰啲嚟噶。 唔知啊，唔係我以為是香港嚟嘅，嗱我唔知啊，因為嗰度其實一個唔存在嘅灣嚟嘅，其實佢講嘅啫，係咯，一個即係國南城嘅啫，你唔使理佢喺邊嘅，係咯，咁佢就一樣噶嘛，咁有個佢最特別就係有個蒙面人嘅，即係個戴住個面具嘅人嘅，即係其實係林家華嚟嘅，嚇，咁佢就那個氣氛咧，即係如果你以無線劇嚟講啊，我意思喂算好嘅啦，大佬。 係咩？当然咧，又系一样噶啦。其实原著都系咁样写噶啦，咁就 五神家族啊嘛，你话啫， 系一样噶啦，啊， 嗯，系啦，咁啊好，咁今次呢套好睇定唔好睇先？咁结果系好唔好睇嘅啫。 我觉得如果你想试下，即系第一次接触，想试下了解翻今年一间作呢个人咧，其实我觉得今次系比《盗梦狼》嗰个好啲嘅，因为佢会接近原著多啲啊。 O.K. 边个做噶？边个做呢个今年嘅监督？ 呢位演员我就真系第一次见佢做 吉冈秀隆， 唔认识嘅。 叫咩名？ 吉冈秀隆。 边个嚟 嘅？嗱、芬芬，你记得应该你都推介过一部电影叫做《三更目的黄昏》噶啦，个系。 系啊。 嗰个噏得作家咪就系佢嚟噶啦。 三更目的 黄昏。四眼 组 就系佢嚟嘅。 系，冇错。 即系佢自己写科幻古仔，但系佢只系好睇唔起写科幻啊嘛，即系佢觉得因为我冇嘢捞，所以先至顶住先咁嗰个啊。 冇 错，即系收养咗个细路仔，嗰个哦就系嗰个就开个杂货铺嘅，佢正职就成呃啲细路仔嘅，抽真奖都唔中咗我啊。 系， 嗰个 原 来嗰个嚟 啊！喂，你 讲我先 知 咋？ 嗰个够抌啊！嗰、那个够咁做啊，系咯，都似喎，似喎，系咯。 差唔多，个型格都似啊， 系 啊，间作喎，佢都。 即系唔好搵太靓仔啊嘛，系咪先？ 都会，真系太靓仔，风川月司嗰太有型啦，已经系。 系啦，咁靓仔啊，做今年一唔好做今年一间作啦嘛，系咪先？ 当年啊，当年啊，石柏做系咯， 系。OK， 咁即系今次呢个主角系呢位 ，OK， 就系三丁六师直日嗰个 ，OK。 系、 咁都好啊！呢、這个演员好睇啊！ 讲翻战后日本重建嘅故事啊，三套戏啊 ，OK。 系啦。 系。 同埋佢呢个故事， 系咪真系掘得真稀嘅成名作嚟嘅？ 系，应该佢啱啱出道啊！嗰阵时系。 佢就咪饰演入边个乡下咯，妹出醒咯，六子啊嘛。 嗯。 其实由佢个字典讲噶嘛，所有嘢都系。 好睇嘅嗰套真系再三推介啊！嗰三部曲 系佢第二集仲出现哥斯拉添，最犀利系。 哦， 系 不原来一影原来系个电视机入边。 哦， 啊，定系咩？定系佢写紧个故事？我唔记得。即系总之唔 真 嘅。 写 紧 ，OK OK。系佢话佢咩手烂咗，写个点，跟住歌声啊，咁跟住原来写原来喺度作紧故仔。 系咪佢三个故事就串连咗？点样起成东京铁塔啊？ 佢其实就背景嚟嘅啫，就 系佢 嗰个年代嘅变迁啊嘛，其实讲紧系 冇错， 就 系佢 生活为 主，佢就影到个东京塔由慢慢起去到最后咪起好咁咯，系咁，但系就唔系讲东京铁塔嘅，绝对系佢讲成个，即系其实咧，你而家话好出名嗰对所谓特技添啊，咩白组啊嘛，其实就系又系由呢度弹起，佢就系帮佢呢套去做特技。咁嗰時就係話佢做到好真嘅，即係話佢將嗰啲街景啊、嗰啲嗰啲嘢就整到好真，好好㗎。嗰套戲入面好好啦，最少係啦。後屘做大和號就見底啦，係啦。 同埋聽講話呢部戲咧，係令到日 本嘅影視咧重新振興， 唔係咁誇張啊！ 係啊， 點解咧？ 咩？ 好針對嘅咩？之前 好對佢聽人講啦，就係之前都好對嘅，跟住之後就呢一部戲咧就多咗人入場睇戲，係啦。 哦， 系啊， 唔知啊，我就好中意呢个系列嘅呢三部， 好好啊呢三部。 咁但我介绍啲人睇，啲人唔睇嘅 ，OK。我讲香港人啊 ，OK。 哇， 呢套戏喺鬼佬都好出名嘅，《三丁目之敌》 系。系啊，阿导演都系呢靠呢三套戏 嘅 啫，其 实。即 系 其实我哋早期节目成日提嘅呢套嘢，咁其实我同啲人讲啊嘛，其实你睇呢套嘢咧，你好似虽然佢讲日本，但你好似系睇翻咧，即系。以前時代嘅香港嘅，我話其實啲嘢係冇分別㗎，即係我話全世界當你窮嗰陣咧，你就算睇差你都係嘅，即係明明外國嚟嘅，咁但係你講啲窮人嘅生活咧，其實係好相似嘅，就係乜都冇啊，就係一部電視機咧就咁多個街坊一齊走去你度睇啊，其實係一樣嘅，或者你會走去街邊嗰間咁嘅雜貨店度，即係潛嗰啲嘢啊，咁即係一樣嗰啲嘢，你根本睇，雖然佢唔係講香港，但你睇啲嘢係都。睇翻做翻嗰啲嘢嘅，因為當你去到最基本嗰陣，大家都係咁嘅啫。 因為嘢係大家都係咁噶嘛，其實 係。即係有好多共通，反而但你去到現代咧，咁可能就文化個差異越大啊嘛，係咯。但你睇翻戰後嗰種嗰啲生活啊，咁你都你會覺得好得意咯，係咯。咁同埋你見到我哋即係，哦乜嗰時啲嘢係咁噶，日本咁，即係有啲你冇見過嘅，你又覺得得意咯，有啲。共通位嚟，佢後屘原來日本同我一樣嘅喎，嗰時都係咁樣啲細路喺度周街，又係咁去潛啲嘢啊咁樣。嗱，咁當然佢可能係個時代比我哋早咗十年嘅，即係意思佢做嘅嘢。 嗯， 係。 都可能佢一嗰陣咧已經做緊你六七十年代嘅嘢。係。 嗯。 就係其實可能佢嗰陣講係四五十年代喎。 係啱啱戰後啊嘛，都係。 系咯系咯，但系嗰个情怀可能其实系我哋透啲嗰个情怀嚟嘅， 所以反而我哋睇嗰阵时就啱啱好咯，变成系 我哋睇嗰时，唔系我哋睇嗰时，而家嚟。 但系我哋意思你喺我哋细个嗰阵时啊嘛，因为系 系啦，冇错冇错， 系呢个佢第三集嘅时候就讲六四年啊嘛，第三集。 不过啊，佢有权嘅，佢都系将佢哋后啲嗰啲嘢摆去嘅啫，即系佢系咪啱嘅时候，我哋唔知啊，因为我哋唔系。 总之拍出嚟，我哋有共鸣啦。总之啊， 我哋有共鸣，冇错。其实有啲梁苏记啊咁咯，即系嗰啲咯，系咯。 都提过同阿芬芬就呢、這个我觉得呢套戏有啲似人间友情噶，即系杜国伟写剧本， 我知道， 乌智深拍嘅嗰套啊，系啦系啦，梁苏记机厂为主题噶嘛， 梁苏记 咯，同埋大家都系咧， 又或者你七十二家逢下都得嘅，你睇翻梁家辉嗰啲都系讲呢啲噶啦。 但系我讲呢一套戏最紧要嗰样嘢就系佢就系用翻黐翻啲人落去嗰啲旧时嗰、那个嗰啲片嗰啲景啊。 是。 咁 你 講 呢個佢唔 係 抽你，佢係阿金，係啊，其實佢係 人 頭嘅阿金， 擺翻曬落去啫。嗰啲其實 你可以話係因為阿金嘅原因，咁其實梁蘇記都係因為阿金嘅原因，即係大家都係抄同一個源頭啫嚇。咁但係做咗出嚟個感覺係幾好嘅，咁啊，咁啊咁啦，係啦。哦，咁同呢套有咩關係咧？ 係咯，有咩關係？都係大舊嘢咯，即係 講完咗嘅。我哋因為講。激光獸龍個主角先至能爛 咁樣，咁今次呢一套劇入面啲景就正常嘅啫，都係搭景或者仲加啲古裝啦。係 啊 係 啊， 未至於有特技嘅，唔使嘅都係咪？唔使 嘅。冇嘅，即係一間屋做曬啦。 一般嘅古裝啦，係啦，咁啊講翻戰後嗰啲啦，係啦。咁啲人啊著成點嘅咧？係咪都會比較奇怪嘅咧？嚇，即係會著到啲西服咁嘅喎，佢哋都好似係。 係啊 係 啊， 但 係 亦都比較樸素嘅，其實係。 系， 即系啲颜色 比 较平实啲嘅，其实系。 我觉得好似啲而家啲卡通入边嗰啲明治时代咁嘅，佢有时啲衫字，即 系 有啲日本又有少少西咁捞埋咁样。 没落嘅贵族啊嘛，佢哋呢一班其实系。 系哦。 系啦。 即系佢哋呢班讲呢班有钱嘅人就系咁啦，系咯。 即系都冇钱嘅，其实已经没落晒，但系佢哋生活依然好艰难啊，系。即係佢其實取笑緊呢班人，個小説喺度。 係啊，佢要賣家當嚟去維持住個生計噶嘛，已經係去到。 咁嗰啲亂倫嘢就唔關呢啲嘅事嘅，啊呢啲可能就係 佢都係諷刺緊嗰陣時嗰啲貴族咧，都係搞來搞去，佢哋 無論係歐洲貴族或者日本貴族都係咁噶嘛。 係。 即係佢哋女 中 意家族裏面都係立立亂噶嘛，其實係。 係啊係 啊 係 係。OK。 咁我諗佢係想表達翻呢樣嘢啦，其實係。 都有啲關係嘅。 係啊，同埋有啲嘢咁樣咯，開頭自己又冇錢啊，但係有個阿伯啊，即係個玉松伯爵啊。因為佢自己又冇已經冇錢嘅啦，仲要喺嗰度住喺嗰個紙雀屋企嘅時候，仲要喺佢面前擺款。 嗯嗯， 好似好睇佢唔起咁樣，但係日日去食佢嘅住佢嘅。係係啦，攬埋條女都要佢養嘅。 咁爽。 係啦。係啊，但係就因為點解啊？嗰、那個人嘅同佢嗰個紙雀嘅關係就係、是、紙雀娶咗個女人嘅個老婆，佢係佢老婆嘅舅父，係啦，而佢家族彈起咧就係因為有佢嘅支持，係啦，就因為呢一樣嘢就 以前 係啦，以前睇唔起到佢今日，係啦，但意思係你食佢住佢嘅喎，係啦，攬住佢佢養個。 咁你講呢啲嘢就？而家五代都係有啲咁嘅情況嘅， 係咁就， 但係又睇唔起你嗰啲就成日都係咁噶啦， 即 係 總之你佢識你嗰陣，你兜踎就算你而家有錢過李嘉誠都冇用嘅，喺佢眼中你就係以前開即係、就是、開車門嗰黎小田啊嘛，即係而家已經係有錢過李嘉誠冇用嘅，唔係都係咁嘅，你講呢個係即係真係永遠都有呢個咁嘅狀況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係囉，咁我都如果大家唔怕悶少少嘅都可以試下去睇一睇嘅，我覺得係即係其實唔係拍得差嘅，其實到嘢，但係就如果以而家嘅劇嘅節奏就真係比較慢咗啲，我覺得係 係即係如果現代嘅劇嚟講係嘅， 係囉，同埋 咁如果呢套去咗睇之前未來去睇自田未来都唔得㗎係咪都会攋嘢。 你想睇自田未来嗰度根本都唔係自田未来咁嘅样。 我望咗咁耐我都仲未知道边个係自田未来囉。 喔咪搵下金田一耕作去查单案嗰个女仔囉。 即係成套嘢入面最后生嗰个。 最后生嗰个啦你总之见到係。 系啊系啊， 系都认。 嗰个就系自田未来嘅死命，系 都系认唔到。 即系佢系咪大镬过嗰个？ 系 咪大镬过 Lex 嗰 个剧入边个？肥妹又话大镬哥系嘛？ 大镬哥，佢冇肥妹咁可爱。 真系死咯！ 真系受 真系，如果你系志田美奈嘅 fans， 我就劝你唔好睇啦。 睇完你只会伤心，系嘛？ 你唔好睇好过啦，我觉得系。 即系唔好见到佢而家搞成点啊！ 系咯，点解会咁咧？真系好似四廿岁咁个样，真系哇！ 冇咁大镬啊！ 都三十噶啦，个样都。 即系佢都搞个叶蕴仪咁啊！你讲到 住嗰度都讲，都系讲呢样嘢。 大镬哥 叶 蕴仪喎，你而家讲紧。 大镬哥嘅。 大镬哥。 系个原著都系咁讲嘅，个原著都系讲呢个女系丑样嘅，佢阿妈反而系靓嘅，系。 咁噶？死咯！ 系啊。咁啊，系到四廿几五廿岁都仲好后生噶嘛，个样系，但系就嗰啲饥渴妇人嚟噶嘛，佢系。 系。 哦，系。讲明呢个系丑女嚟，竟然揾阿志田嚟做。 讲明丑女 就揾嗰个。 哦。 呢个女演员即系做阿妈嗰个揾得几好啊？ 吓，够姣啊嘛。 系啊。 边个？ 系啊，同埋我记得咧。 边个咧？ 我。 边个嚟？ 我冇 识嘅咁嘅。 唔系，我冇睇我唔系都是超能力嘅一个电视版，但我有立个电影版啊嘛。我唔知道有冇佢阿媽出場嘅電視版，但係喺我們都市超能力者個電影版嗰度咧，佢做男主角個阿媽嘅， 即係 演 上太個老母係嘛？佢就係 係啊，冇錯。 哦，唔係咁。 成日喺度食飯嗰陣時候，就影住佢個嘴，喺度影住佢條脷，咪影住佢老豆條脷，跟住之後又影住佢個嘴，好似算緊筷子啊咁樣。 即係都係咁姣㗎啦，本身嗰個造型都 做開呢種角色嘅。 系啊， 哦，咁啱你做啦，咁就真系， 系 咯， 系啊， 咁点咧？咁套嘢实质系做咩嘅咧？系即系发即咁样介绍下个故事大概咧，唔好讲就成个啊。 哇！ 好， 发生咩事嘅咧？其实咩案所引起啊？ 嗱，开头就因为咧就 你講嗰、那個天，正話講天銀堂嘅主保劫案咧，就嗰單案就係一個人冒認口生省嘅人，跟住之後入去嗰間珠寶店嗰度，咁就就話呢一度有利疾，咁就派啲藥俾佢哋食，跟住之後就就冇事啊。點知嗰啲全部係毒藥嚟嘅，佢哋大部分人都死曬，死剩少少人嘅，但係嗰陣時暈咗，跟住之後佢就搶曬啲珠寶，跟住之後就走啦。跟住之後警方喺嗰啲未死嗰啲人嗰度咧，就同佢哋進行嗰、那個電腦拼圖個掃描，係啦。 唔係電腦拼圖咧， 電腦 唔係 用相片 講佢 咗， 咁科幻。 講佢唔係係拼圖，係啦，拼圖。 哦，拼圖， 拼圖，係講錯，sorry。係 咪仲係有條友個掃描畫㗎？ 用手去掃描畫 嗰啲，眼耳口鼻咁分開拼嗰啲嚟嘅。 系啦，一塊膠片，跟住之後你影 片啦， 叫個投影機， 即係就未至於話有條友喺度掃描，即係真人喺度掃描，未至於。 唔係，跟住後都要做拼完圖之後都要有個人喺度做， 都掃翻個嘅 嚇。係啦係啦，咁樣。 即係佢怎拼埋都唔得㗎。哦。 即係掃翻啲比例正確翻少少，佢 係。哦。係啦係啦係啦。 一個拼圖拼完之後都是黃一飛嚟噶嘛，一個咧所謂最多人咩夢到嘅男人啊嘛，咁我哋一睇咦呢個係啊黃一飛啊嘛，好多人都夢到啊。 係啦，跟住之後咧，原來呢個人個樣咧，警方又收到一個告密信，就話呢一個事件咧就係、是一個叫中英富係莊定係中咧牧人所 叫 嘅莊， 唔緊要啦，總之係一個貴族嘅。 貴族 係 啦， 一個樣啦，其實嗰個 係啦，因為指著係啦，咁就可以收封告密信，就係話呢個人其實係佢嚟嘅，因為喺拼圖裏面你知啊，拼圖之後咁就對翻個真人個輪廓似有少少特徵似咧，其實就你已經覺得係佢嚟㗎啦嘛，有好多時係咪？因為嗰個 重要啦，係啦， 其實係啦，跟住之後咧就。俾人查，跟住之後就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呢、這個指著就自殺，係啦，跟住啲人就懷疑就係同呢一單嘢有關係嘅，但係就跟住阿志田未來就揾阿金池一耕再去查咧，因為亦都因為點解會查呢，以為係因為呢單嘢去咁樣，但係原來。之前已經是被警察拉嚟找他協助調查之前呢就已經是見到他出了遺書的了就說是有隻惡魔成日去搞他是啦跟住之後就查一下究竟是什麼事因為如果是為了這一單事情好像畏罪自殺這樣呢對於貴族嚟講係一件唔係太明， 即對於佢個家族嚟講係好大問題啊。 嗯， 係啦，冇錯。 好啦，咁呢個就係個引子啦，係嘛？ 係啦， 冇錯啦。 就係、是、今年一間作就去佢間屋度，就不斷調查，咁、當中當然會發生一啲密室殺人事件啊， 怪嘢同埋一啲怪嘢啦，同埋 咁就到最尾就發現到其實呢單嘢就係一啲上一代嘅亂倫，再亂倫。再亂搞出嚟嘅一個體制咁咯，其實 係因為上一代亂倫嘅關係，就掟咗啲亂倫所生嘅仔出去，係啦，跟住之後咧，佢哋喺出現嘅時候就再相 遇，嗰啲嘢啦，其實都係嗰啲嘢啦。 之後相遇又再亂倫係咪？你知啊？ 係，即係所有都係 發生咗感情， 兄弟姐妹嚟嘅佢哋其實。 即係阿 Luke 同阿 Lia 啊嘛，係嘛？即 係。係啦，冇錯，就係呢只啊。 即係黑武士啊，原來係我 father 啦，咁都唔好 就 係。 咁後面嗰啲都唔使點講噶啦，因為都係好，都係啲推理。 兵大戰啦，總之就係嘛。 係啦。 都唔重要啦。 同埋有啲有怪嘢嘅就係呢個。之前嗰度就係、是、嗰、那個女主角志田未來個阿媽就日日就沿住嗰度就係話佢聽到個惡魔嚟吹笛同埋呢個見到佢個樣㗎嘛。 嗯。 係。嗰樣嘢其實嗰阿子爵都死咗點解有個咁嘅人呢其實就因為日本有一樣好唔好嘅嘢就係、是、呢嗰啲疑犯啊你未其實未經證實嘅 只是嫌疑犯呢他已经在报纸那里会登晒他的姓名和地址出来啊。所以他根据这封差不多样的名号呢 不是啊都是这样的 ,Me Too 那些是 吧是啦他可以他可以走去找一些人收买他扮做紫雀的替身来去来去吓他们啊。 哦这样。 就是这样啦是啦。 哦，即係其實嗰啲係假扮嘅， 係、 哦、 假扮嘅，但係你可以點解會揾到個咁似嘅人呢就係、是、咁樣嘅原因嚟去幫到佢哋揾到個似樣嘅人咯。 似樣就唔係揾到個似樣唔關嘅，有拼圖嘅大佬。咁呢個和珅都係揾到個同一樣樣嘅人，即係呢個係唔知點解會有啲咁似樣嘅人啦。咁佢哋再去揾啦。 樣 我都唔理解啊，點解話兇手會揾到？嗰一個人嚟幫佢扮啊指著嘅，因為本身個兇手咧係知道呢、這個打劫事件係個真正嘅打劫嗰個人係邊個嘅，其實佢知㗎。 哦，即係其實唔係呢個指著嘅，其實 唔係指著打劫嘅，其實係一個似啊指著個樣嘅人。咁、那個兇手其實識得嗰個打劫嗰個人嘅，所以就揾咗佢做呢件事嚟威脅佢，幫佢手扮啊。 即係嗰個真正個打劫嗰個人，就係而家個扮嗰個指著嗰個啦，嗰係真正嗰個犯案嗰、那個。O K O K， 都唔係一個無釐頭邊度揾出嚟嘅人嚟嘅。O、okay, K， 兇手係識得嗰個人嘅，根本係。 O、okay, K， 即係都係即係嗰個真兇啊，真正嗰個犯啦、啊。 佢知道佢落毒嘅技能，咁就會知道係佢識嗰個人囉，因為佢知佢落毒個技能㗎嘛。哦、 即係反而嗰個指向係因為咁啱個衰樣啊同佢相似，所以就 拉咗佢 嘅做高人啫。OK, 係呀俾佢整蠱囉，係囉，俾嗰個兇手係啦。 即係佢冇逆過容嘅，佢真係似嘅。 真 係似係啦。 咁佢個演員係用返同一個人嘅。 是不是因為最後說那個已經是死了的了，即是已經被滅口的那個樣子打劫銀行那個。 哦，都沒有演過他的人的隱樣的。 還被真正兇手是畫花了塊臉的，所以是不是那個演員做都沒什麼所謂的，其實 是。是啊。 哦，這樣的 ,OK。 但是如果你到回不浪的版本呢就會拍多一點的，那就是那個演員做法。 OK, 好。唔重要啦，系唔重要啦，系啦。呢度自田未来做翻，你都唔认得自田未来啦，系咪？ 同埋佢恶魔吹着笛子来，其实就系一直有首曲喺度暗示紧恶魔系乜嘢人，系边个嘅。咁就呢一度咧就系、是。 点解佢要留呢个线索咧？ 唔系，其实就系唔系留线索嘅，其实佢一直喺度，佢嗰、那个。指著佢係一個好叻吹笛嘅人，同埋亦都成日作曲嘅。佢日日夜夜俾條友咁樣煩咧，咁就為佢而作翻首歌咯。係一個情緒發泄咯。 哦。 係，而點樣去表示呢個係惡魔咧？就係、是、因為呢、這、一個佢認為惡魔嘅人嗰個特徵就係、是少咗兩隻手指嘅。咁樣佢呢一個曲譜係笛。嘅曲譜嚟， 即係佢就唔使用嗰兩隻手指都吹到啊嘛。 係啦，冇錯，唔使用呢兩隻手指都吹到嘅嗰首曲，所以就係暗示咗呢個人就係惡魔啦。係。係啦。 即係總之都係好夾硬，即係揾個理由去，即係留個線索㗎啦。OK， 咁你白白不嬲咧？睇呢個推理故事都係咁喎，你又唔可以質疑嘅 ，OK？ 即係因為咧，你都唔會問點解有人殺人咁痕啊，咁屎忽痕要整個密室殺人咧？即係殺人咪殺人咯，係咪？即係搞咁多嘢咧，即係其實唔合理嘅喎，其實唔合理嘅喎。 你有幾可能見到密室殺人咧？現實生活 冇。 同埋 密室殺人幾乎都真係唔會係外他殺咯，總之、 啊、你話係精心佈局殺人都少啊，你仲要密室殺人？ 係冇錯， 通常都 係明咧就係同讀者玩遊戲嘅啫，呢啲 OK 係 啊， 一個 game 嚟嘅，其實呢個係 一個 game 嚟嘅，即係冇人吊頸會踩舊冰嘅， 即時興起嘅，好少係精心佈局， 即係冇人吊頸會專登揾舊冰，等融咗等你發覺唔到揾咩吊頸㗎嘛，即係其實有咩為咧？一個作用喺邊度咧？ 先會出嚟就呢啲係。 冇錯啦，就正係因為呢個故仔其實是一條 I Q 題嚟嘅，所以我就唔可以咧去質疑佢嗰個合理性，係啦。 同埋你講嗰樣嘢咧， 呢、這個本陣殺人夜，即係第一本金田一耕作嘅小說，是就玩個咁嘅，其實係自殺嚟噶嘛。但係佢扮到好似他殺咁噶嘛，嚇、啊、就係、是、其實佢切腹自殺，跟住之後咧就揾條繩又綁住個空氣，跟住之後外邊有個水車咁樣嘅嘢咧。 你等我講埋先啊，如果唔係我唔記得想講咩。 哦，都唔記得，唔記得。 係，我好似都已經唔記得我講咩。嗱，其實咧呢啲咁嘅古仔咧，即係佢係專登咧。是揾樣嘢嚟冇嗰樣嘢搞嗰樣嘢嘅 ,ok, 咁所以你又唔可以用咗合理性啊，即係而家啲人講嘅合理性唔係講緊佢嗰個推理邏輯㗎喎。 嗯。 係。 即係我哋講合理性就係個推理邏輯啦，係咪？因為咁佢中間嗰個物質殺人可唔可以做到啊，或者佢講過一通啊，咁如果你講唔通我哋推理唔到出嚟㗎嘛，係咪？咁即係你都有個可被推理你先可以推理㗎。咁我哋係講呢啲嘅，但係而家啲觀眾就唔係再講呢啲，佢話現實啲人做㗎，咁即係我想問緊嗰樣嘢，邊樣有人會好似呢個東方列車殺人咁樣去殺人嘅？咁其實呢個咧就冇話唔合邏輯。如果呢個世界有人個屎忽咧真係咁痕嘅，呢、這個世界冇發明到無比高嘅咧，咁佢真係會咁做啊？唔頂㗎嘛，係咪先？即係你又翻去質疑啊，馬輝點解會揀啊？左拉美沙唔揀林明明啫？咁我哋唔能夠話佢會唔會嘅，咁就係話呢啲古仔個所謂推理呢，而係喺佢嗰個案件嗰、那個案件上個推理，就唔係講緊佢個劇情合唔合理呀，即係佢同埋合唔合理唔係講緊話呢個世界有冇人會咁做呀，咁呢個世界有冇人咁做呢，就冇話唔得嘅，即係可能都有人行到會報一個物質殺人嘅，咁即係呢個其實就冇話合唔合理呀，咁但係而家你會好奇怪，而家啲觀眾成日會覺得呢啲嘢係唔合理嘅啫，邊現實邊有啲咁嘅嘢㗎咁。咁現實發生嘅嘢其實比電影發生嘅嘢更離奇都有㗎喎。 係，冇錯。 其實有冇話又唔會呢？咁所以呢個呢，其實大家唔可以用唔合理呀嚟形容嘅。 係。 佢只話呢，呢個就似乎就唔係好即係平時會發生嘅事啫，或者平時唔會咁做嘅事啫。咁我哋講唔合理呢，就要真係你要有個理據上佢嘅唔合理。有冇嘢唔合理呢？呢一套戲有冇任何位係犯駁呢？嚟而家真係好鍾意用呢啲字㗎嘛，犯駁有筆、 嗯、 其實呢個古仔有冇犯駁有冇筆呢？ 我覺得就基本上就冇嘅，其實係 唔覺 係呀，但係嗰班人嘅行為每一個都係佢哋認為係犯駁同埋有筆㗎喎， 咁佢用自己去，咁佢都唔係睇到，而家係睇緊套戲啊嘛，你唔可以用現實嘅角度嚟望。 第一咧，金田一其中一個好中意玩嘅方式咧，就係揾佢嚟查案嗰個人就係兇手嘅。 係， 即係如果呢度，如果因為呢個唔係真係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啊，如果呢一個係金田一少年咁樣，我肯定志田未來係個兇手。嗱，我肯定喎，即係佢一定會係咁寫嘅。 嗯。 嗯、 第一佢最唔可能㗎嘛，即佢最唔可能啊，因為佢最唔可能係兇手啊，因為你冇理由自己搵個人嚟查㗎嘛，咁但係佢好鍾意㗎喎，今年一試完試演報。 但係咁樣講啦，有啲人嘅藝高人膽大㗎嘛，就連呢個嘢都呃到。 咁你對依家嘅觀眾嚟講，佢咪覺得呢啲係北同埋呢啲係唔合理囉，因為佢講嘅北同唔合理就係俾我就唔會咁做呀，你明唔明？ 佢當咗佢自己係裏面嗰啲人。 嗱，唔係佢用佢自己嘅邏輯套落去人哋嘅邏輯。 係。 你俾我咧，我係馬輝啊，我就唔會揀咗係美沙定林明明啦。你明唔明 啊？明白。 佢嘅唔合理係講緊咁喎，佢唔係講緊個邏輯上嘅唔合理喎。 嗯， 係。 係啦，即係你俾我係一碌咧，我就寧願翻去湊自己老豆去係烏隊加利斯花打贏身啊嘛。 嗯， 係。 係咪？都唔合理嘅，有咩理由掹翻个老豆翻嚟做好人啫？咁夺，梗系 join 埋佢一齐做帝国啦。咁俾你系咁咯，唔系系啊？你而家啲人系咁谂嘢噶，即系佢哋会觉得超唔合逻辑啦。点解会反而叫个老豆吓、啊、要咁咧？个老豆冇错、啊，叫个仔 turn to the dark side 系啱噶嘛？佢认为一咁先会有发达噶嘛？咁嗱，而家啲人啲所謂唔合邏輯，我要講，因為喺一套推理劇，你就會講得到。我要講呢樣嘢就係、是，啲人係講嘅唔合邏輯，其實佢自己先唔合邏輯嘅。 嗯， 係， 即係成套嘢其實冇北嘅。OK 呢度 ，OK 佢哋所謂嘅北，其實係全部出於嗰啲人嘅行動動機啊，或者嗰啲人其實佢唔知做咩黐線啊。咁一個黐線嘅人，你都話佢唔合邏輯，都黐線噶嘛？佢合邏輯就唔係叫黐線啦。 一個黐線人合邏輯先至唔合邏輯係咪？即係如果捉查嘅行為係可以避得，或者佢或者你可以估到，或者你可以解釋到，佢就唔係捉查啦。 咁你冇得，咁點解可以發生啲無差別殺人事件咧？係咪先？二十七齊發生。 咁又唔係喎，因為俾佢都會啊嘛。 哦、oh, ，my god！ 佢又反而覺得呢個好易理解喎，哇！見你樣衰咪懟你咯，做咩？ 咁啊係，其實台灣鄭捷嗰單嘢都有人拍手嘅，咁就真 係。係啊，佢即係嗱，反而嗰啲佢就唔覺得有咩唔合邏輯喎，佢好 understand 點解喎？ 現實一發生咗就合邏輯噶啦，嗰件事。 嗱，第一就現實發生咗就合邏輯啦，第二佢哋都好接近呢啲人啊，啲思維，即係佢能夠理解到呢啲人嘅思維。咁 即係就理解到嗰啲人就邏輯，佢理解唔到嘅就唔會去研究點解咁做，就一句話唔合邏輯講完。 唔係總之佢用佢自己做把尺咯，簡單講係咁。 係合佢嘅邏輯就合邏輯啦。 嗱，咁明明嗰個古仔係講緊古代，或者甚至乎講另一個世界、另一個宇宙 another galaxy， 咁你點樣用你把尺嚟度咧？嗰、那個世界嘅人嘅行為係咪同我哋個世界嘅人嘅行為或者個思想？文化是不是一样的呢？他没有想过这件事的。即是那里可能连行的物理都跟我们不同啦。那第二个宇宙来的，讲的大佬另一个宇宙来的。我怎知道他的物理跟我们同不同呢？是不是你但他们不是一样是用我们的物理去质疑？是不是？即你可以用我们的物理质疑 Harry Potter 的。即是怎可能隐形，怎可能飞，怎可能你慢慢啦，你慢慢。我觉得浪费时间的跟他们讲的。 是啊， 咁即係但係你睇呢啲推理劇呢，而家你就會睇到呢，其實佢係一個故事嚟嘅，首先 ,ok? 同埋佢係一個推理遊戲嚟嘅。咁所以佢哋所有嘅嘢呢，唔可以話係好一定要你覺得好常人會做嘅行為，唔一定嘅。係呀。咁最緊要就係佢嗰個所謂合唔合邏輯，就係件案件本身佢個犯案方法呀嗰啲嘢嘅啫。你能唔能夠講得通嘅係呢啲嘅啫。 又或者個兇手嘅出發點係合唔合理？喺佢嗰個世界合唔合理呢？其實嗰個重點反而喺呢度。 喂，佢嗰個世界合唔合理，我都冇咁質疑㗎啦，因為佢嗰個世界 都冇咁質疑㗎。咁佢覺得應該要 時代背景又唔同 㗎啦。 係咯，即係我哋睇啲古裝片，咁可能嗰啲人啲行為同我哋都好唔同㗎。係。 係啊。 做咩要咁忠於個皇帝啫？做咩啫？點解啲個皇宮裏面啲人個都當個皇帝大曬咁樣啫？咁你俾我哋一諗 bullshit 啦！我翻工我都唔會覺得個老闆大曬啦，唔好快都要死啦個老闆係咪？ 同埋啲女人點解咁著重快精緻牌坊咧？係咪先？ 你好 care 係嘛？即今時今日 so what 係嘛？精緻牌坊唔係 嘛？ 咁樣係啦。 同埋點解 用你嚟諗咁？你成件事即刻覺得有北啦，有北啦，係咪？ 係啊， 係咯。做乜老一男人老狗咁鍾意入宮做公公呢？係咪？係啦。點解為咗練葵花寶典會自宮呢？咁你覺唔覺得係好即係你能唔能夠理解？ 係 啊。你能唔能夠理解喺嗰啲時代呀？其實佢哋話嘛，喺最高峰即係嘅時代呀，係其實有好多人呢，原來佢話係自宮咗，第日入唔到宮做太監㗎。 是啊是啊是啊 是 啊， 他們說那些人不是進去淨身的，是自己淨身的，出街找給錢人淨身的，那就為了進去皇宮裡做有這些工作，那因為平時沒有工作啊，哦，即是有J就沒有飯吃，沒有J有飯吃，你明白嗎？即是這個你現在香港人都比我理解，但是你現在在大陸之前不是有人斬手腳做乞衣嗎？ 是啊 是啊， 是嗎？不是那些小孩被人捉了那些，是他自己的斬手斬腳，因為冇有手冇飯食，冇手有飯食啊！你能唔能理解啊？你唔可以理解係咪？你俾任何一個香港人都覺得唔係啊，化咁，因為你冇去到嗰個咁嘅地步同埋你咁嘅經歷啊嘛。你覺得有得㗎呢個古仔係咪？有冇搞錯啊？為啖飯手腳都斬埋咁，你都覺得唔合理啦，係咪？ 係 係咯，會唔會增產到揾槍殺人啊？你覺得嚇？咁、啊、但係事實又有人做喎、啊。 事實又有喎、 啊。咁所以你係冇得話呢啲嘢係呢啲其實唔係北嚟嘅。啲北呢、就要喺佢嘅案件嗰個推理上佢有冇犯一啲邏輯嘅錯誤。咁呢啲呢寫得咁出名嘅古仔呢通常都冇㗎啦 ,ok? 有佢根本就係當年已經企唔住，因為其實呢鍾意睇偵探小說嘅人好多㗎。 佢哋都可以奉呢啲作品為經典咧。咁其實呢啲作品嘅推理嗰個部分咧，都可以叫做完美噶啦嚇。係嚇 ，OK， 咁就係咁啦。咁我就係想補一補呢樣嘢啫嚇。咁呢個就係啲現代人睇偵探故事嘅時候咧，佢哋好唔同嘅，佢哋嗰個睇法，佢哋就會睇佢哋嘅行為動機啊。嗱呢個咧，其實喺所有嘅呢啲推理故事裏邊啊，我最唔會理會嘅。即係我成日冇興趣咧，知道個人做乜嘢會殺人，我真係冇興趣嘅。即係你呢啲睇睇呢啲局咧，我最緊要就係你個解破嗰、那個嗰、那個，我係玩出嚟遊戲啫。我玩完之後，我話知你後面講咩亂倫咧，關我差事係嘛？話知你同我講下嗰個反啊，其實好慘㗎。佢點解會真係殺佢全家咧？其實因為佢嗰家人以前害過佢哋，咁其實我覺得一啲都唔重要。對我嚟講啊，我一啲都唔重要。 嗯， 係。所以嗰堆嘢咧，你講合理與否咧，我話知你。咁呢個故事主要就係推理故事啊嘛。係、 嗯、 首先就係咁啊。咁所以睇下咧，而家朋友再睇下，可以再重新 depth 下呢啲係咩回事。同埋咧，你應該係一路睇啊，自己一路估啊，唔好坐喺度等人哋俾個答案你。 係。 咁所以佢慢咧，就可能佢就因為佢俾時間你慢慢諗啊。 冇錯。 嗯， 係。 同埋啊，可能啊，你將呢啲古仔咧，你應該當成 RPG 咁樣玩啊。 冇錯，冇錯。 係。其實一個解謎遊戲嚟嘅，係。如果你坐喺度咁就咁等答案咧，唔過癮嘅。 其實咧、嗯，就應該真係好似嚇、啊、玩呢個 AL 唔係 LARP 咁樣咧，你自己嚇 mark 低啲線索嚇。啊好似嗰啲啊偵探咁樣，你自己做翻偵探嗰份啊，咁 mark 完之後咧、 嗯， 再去推理。 以前睇呢啲嘢，嗰啲人真係咁噶，啲嗰啲讀者，唔係講笑啊，佢真係當自己都係參與其中嘅偵探噶，佢咪喺度玩呢個偵探遊戲咯。 咁你就睇得有樂趣啦，真係。 係啊。 咁就有樂趣啦，係根本就係一個小說 RPG， 其實根本就 RPG。不過你就冇真係喺其中啫，咁你大可以將呢個故事咧就變成一個 RPG 遊戲，咁啊即係嗰啲 cool 嗰啲啊，嗰啲 變做遊戲就好多 嗰啲啦，係嘛？即係上次我哋第一個聚會都係玩緊呢啲嘢啫，係嘛？都係要估下估下到底。 嗰啲都 係 玩緊呢一樣嘢，其實 都係呢啲嘢啊嘛。咁但係而家呢啲嘢喺香港仲有幾多人玩咧？ 幾多玩喎？ 即係上次有幾多人嚟你就知啦，係咪？上次有幾多人嚟你就知啦，係咯。系啦，即系大家其实都冇兴趣嘅，系点新呢点啊？ 咁当然嘅，咁依家香港咧都有一批吓、啊、玩开呢啲 game 嘅人嘅，咁即系譬如阿黑木贝佢哋咁样， 好少之又少 咯。我谂都固定系嗰批噶啦，差唔多系。 慢慢开始依家就多咗啲，即系我觉得有少少咧、哦，好似即系之前咧咪好兴呢个密室嗰啲 game 嘅， 系密室 逃脱， 系啦。咁依家咧就开始就。有少少轉向做呢種LARP 咁樣 哦，咁好啊，多啲 有冇啊？ 慢慢開始啦、哦、未咁快咁又即係未依家去到成行城市未嘅。 開咩市啊？其實好多年前有人搞過咧呢、這個晚餐殺人㗎啦，即係晚餐殺人咧，其實就係一個真係食飯嘅、嗯，真係要俾錢嘅，跟住揾間即係揾間貼貼地嘅酒店啦，通常就唔會去啲好貴嘅 ，OK？ 因為佢都收你好平嘅啫，幾嚿水係嘛？咁跟住去到呢就自然中間就會突然有人死亡嘅 ,ok? 係即唔係真係死係放心下冇講啫 有人扮死 有人死亡就突然有啲偵探走入嚟咁就會開始一個偵探嘅查案咁呢咁佢就會叫你呢都要一齊呢估嘅咁到底你能唔能夠喺個破案之前你估到個兇手呢咁勝出者我就唔知有啲乜嘢即係獎品啦都有嘅咁係一個咁嘅 dinner 嘅 mystery 啦類似啦咁香港都搞過咁結果就好失敗啦搞過幾年咁結果就擰曬頭嘅 ,ok? 咁我而家我上網搵唔返啦咁嗰時我睇返一啲即係佢哋嗰啲 feedback 呢佢哋好多人竟然話呢話啲嘢就唔好食就話咩幾百蚊食啲咁嘅嘢㗎炸咁樣即係啲 focus 呢完全喺曬啲食物質素度嘅 咁真係錯 曬喎。食平嘅基本上係啦。咁佢就完全冇當過咧，呢、這個其實係一個食飯同 drama 同埋一個解謎遊戲嘅一個結合。佢完全就唔理嗰個解謎遊戲或者佢嗰啲演出嘅，咁嗰啲演出嗰啲其實都係即係都係演員嚟噶嘛。 係。 咁而早期做嗰啲仲要係西人嚟嘅，即係真係外國咁樣揾翻嚟嘅。 係 啊。 咁當然可能你咁、啊、當然咁佢混入去一齊去啲人都唔係全部中國人嘅，如果唔係你咪好明知道邊啲係演員咯。 係啊。 咁其實佢在場都好多種族嘅，即係去嗰時去嘅人係唔會得中國人嘅。咁但越搞就即係越本土化啦。咁後屘甚至演出啲人都開始係即係有華人啊咁樣啦，係咯，用英文演出㗎、嗯，早期嗰陣係啊。 嗯。 係。直情英文演出，咁當然個門檻高咗少少㗎，呢一件事啊。 咁啊係喎。嗯，如果你要揾翻呢個西人做，咁仲要英文嘅，咁啊真係門檻高嗰啲，我覺得啊。 係啊。 咁唔係即係門檻高少少，即係意思你會對呢樣有興趣，同埋你去到你都係以英文咁嚟即係為主嘅溝通啊嘛。咁你慢慢開始有中文啦，咁唔知啦。總之啲人咧都係個 focus 都喺啲嘢好唔好食嗰度啦。其實佢係當食嘢就你係送一啲表演嘅啫。 嗯、 其實你求其出嚟玩幾個娛慶節目，可能佢都 OK 嘅。最緊要你啲嘢好食。嗱，咁你大家你諗下，係咪冇得搞啊？ 嗯， 搞過㗎啦呢啲。咁而家咧就呢啲咁嘅玩法咧，就淪為啊！我上網睇啊，即係其實係啲雜誌啲文，佢就叫你啲人自己當 party game 搞，就自搞嘅啫。OK， 咁就喺你哋班友自己食飯、自己即係玩 party 嗰陣咧，就自己搞呢啲咁嘅晚餐殺人或者當一個 RPG， 即係已經咧不能夠啊變成一個 business model 啦喺香港。 嗯， 咁我就見到咁啦，我就睇唔到係乜嘢咩越嚟越好，我係見到越衰嘅。即係由嗰樣嘢係一個 show 啊，做到不如你自己屋企玩啊，你明唔明啊？ 係， 即係由大衛高柏飛啊，做到喺你屋企自己變魔術啊，咁點樣叫做好咗咧？ 啊？ 我就睇到係咁啦，即係總之而家咧呢件事咧，只係慢慢由即係即係或者可能係由你自己玩咯，變咗自己玩咯， 嗯， 係啊，咁到底咁係普及咗啊，定係其實咁係咩咗？我不能分辨 ，OK？ 咁當然你從純玩機嘅角度咧，咁我自己玩都好過冇人玩啊嘛，咁係嘛？咁即係話我哋自己走埋踢波啊，都好過唔踢波啊，即係你咁講嘅。咁即係由有香港隊到冇香港隊到而家得自己踢波，其實到底呢個係一個進步啊定係退步啊？我係問緊呢樣嘢啫。OK， 其實啦， 好明顯你睇個 scale 嚟講係梗係一個退步啦。我哋係講緊好過唔踢啫嘛，都好過直情冇咗踢波呢樣嘢啫，係咪？都好過冇人玩啦咁啫。咁但係原本呢樣嘢係一個甚至係一個表演嚟嘅，係一個。可以是一个 business model 嚟嘅，咁但系总之唔 work 嘅啦，同大家讲系，咁你闩埋门自己玩，梗系玩咩都得啦，因为你嗰样嘢系嗰个另一件事嚟噶嘛。 外国仲有冇啊？ 哦，外国有，长期有啲地方系有个剧院啊，咁佢哋长期做嘅，或者有个餐厅长期做嘅，咁又或者有啲系啲团体啊，佢系会去唔同地方演出咯，即系喺啲唔同嘅餐厅度演出咯。咁總之係有嘅，有呢樣嘢嘅。咁佢就係一個劇團啊，咁樣嘅。你當佢哋係一啲專做呢啲嘅劇團咯。咁當然佢都唔能夠淨係做呢樣嘢㗎啦，佢都要做埋其他，即係你可以 book 佢做其他表演嘅。呢種係一種其中一種表演嘅形式啫。咁就係屬於一種叫做 dinner mystery 咁上下嘅嘢啦。咁大家上網揾好多。咁但係香港似乎就企唔住㗎。即係呢個現實，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咁。咁而家就總之就係好，佢會提議就係你哋自己搞 party 嗰陣自己，即係自己 set up 呢種遊戲，就係咁啦。 嗯， 就唔再係一個 business， 係。咁你即係等於即係以前你會去聽 concert， 而家就唱 K 咁啫嘛，即係等於咁啫嘛，係咯。 嗯。 即係一邊個開紅館，邊個開都冇人想去聽㗎啦。咁即係如果有一日去到咁啊，咁你覺得係咪好事咧？係啦，即係唱 K 都只不過係自己自娛啫，咁樣咁。咁而家唱 K 仲要搞到呢，再退多一步啊，連 K 場都死喎，而家搵個唱 K 神器自己唱㗎喎。係囉，咁就自己匿埋玩，咁連即係連向朋友表演嘅呢一個都唔知算唔算得上囉。係囉，即係呢個呢係由早期唱 K 都係唱聽㗎嘛，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呢。 再知， 即其實就好似突然間代替咗班走廊歌手，咁就唔，我哋唔使請夏朝星啊、李隆基啊、朱咪咪嚟啦 ，OK？ 咁就等在座啲觀眾咧上台啊， 實際即係大家自己自娛咁樣。咁好似少咗咁嘅感覺嘅，最初唱 K 係一個咁嘅事嚟嘅，咁就自己上去唱咯。咁當然啦，喺嗰啲時代咧，你唱得太差，你唔敢走上去唱嘅 ，OK？ 係啊， 就唔該你都練下先嚇，即係咁，但後屘就轉咗唱房之後咧，咁就唔同啦，係啦，即係唱房嗰陣咧，仲繼續有地方係，其實從來都有地方係唱廳嘅。 系， 咁呢啲去到好近代都有嘅，即系有啲唔正式嘅 K 啊，即系佢可能去酒吧啊，根本系酒吧，咁只不过佢有个位又唱埋啊嘛，咁嗰啲我几乎晚晚打电话去投诉嘅，系即系凌晨喎，凌晨喺度唱喎，佢冇任何隔音设备，因为佢只不过间酒吧嚟嘅咋，咁你就夜半歌声啊，大镬过你而家头先讲嗰个咩话咩恶魔咩春顶啊！哇，大佬佢晚晚喺度同你唱啲張學友，佢仲要揀啲好難度好高，但係唱到走曬音咁喎。咪即係唔係同一啲人嚟嘅？咁因為嗰日嗰啲人喺度唱嘅，咁你根本就騷擾嗰度啲，即係嗰度附近住啲人嘅嚇。咁啊，你咪報警咯，報警咪自然有差佬去鬥鬥佢，咪收聲咯。嗱，咁你覺得係咪一件好事咧？咁慢慢再演變，而家 K 房嗰啲都少人去啦，咁就都要一。好似唔係要而家好似唔係計鐘㗎嘛，要玩成個時段啊定咩？我唔知道而家點啦，即係定係當 party room 咁租啊？好似而家見有啲係。 係啊係啊 係。有啲係時段咯，人頭。 啊，都當 party room 啦，個形式演變咗嚇。咁跟住再縮咁咪自己玩個唱機神器，咪自己屋企咪算數啦，係咪？或者自己自娛咪算數，我都唔係唱俾邊個聽，我唱俾自己聽㗎嘛。咁啊揾部手機咪咁咯。所以嗰樣嘢由好多人一齊去做嗰件事，同咁縮越細，縮到而家得翻自己一個人做嗰件事。咁即得翻自己一個人就已經可以玩到呢個密室殺人推理啦，因為我係玩遊戲啫嘛，即係玩遊戲機啫嘛。其實慢慢係我見到係咁咯，係咯，即係個所謂嘅普及嘅意思咧，其實係。是縮窄到呢就變成了自己一個人的活動，咁我唔係好覺得咁樣其實係原本嗰樣嘢嘅，咁 anyway 啦，係啦 ，OK， 咁啊睇下點啦，係啦，咁呢種推理嘅遊戲啊，或者推理嘅小說啊，嘅劇咧，我相信香港並不太過普及嘅，即係你睇下啲電視劇有冇做呢種就知㗎。咁但係電視你睇日本啊同外國咧就好多呢啲查案嘅劇嘅。 係。 咁但係香港你睇咧，雖然查案嘅話係查案嘅劇都多，但係其實佢實質唔係講查案㗎嘛。 係啊。 係咯，如果佢裏面真真正正係咁多推理咁多嘢咧，我諗佢哋唔睇嘅。咁神探伽利略咧就可能因為佢即係佢玩得有趣啲啦，因為佢用嗰啲奇怪啲嘅案件啦。咁佢亦都個解破出嚟嗰、那個理由，亦都係即因為佢真係有一啲真實嘅科學喺裏面。咁你睇完你會哦，哇！咦，真係有啲咁嘅嘢嘅喎，原來咁即竟然有啲咁樣嘅原理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咁你有啲即係 blow your mind 咁咯，即係嗰啲就好少少。咁但係如果再唔係咧，我都唔知點樣啦。即係你東野圭吾嘅其他故事咧，即其實。香港人是不是真的那麼喜歡看呢？即除了神探伽利略，即例如這些奇倫之翼，其實雖然套套好像 都有上畫，但其實有這麼多人看的。有人看其實是為了看阿部寬的，是吧？ 我覺得看書的人是多過看影像作品的人的，其實是。 哦，那當然如果他依然還肯去看書那班就應該還落在其中的。 是始終有一班即固定的書。 有一班的，有一班的，但是那班很 好忠心， 有一班，有一班，系即都呢、這個世界都仲有一班人中意超級機人嘅，系咯， 系 死 曬，即未死曬嘅，即我哋啊，係嘛，未死曬，咁但係你諗下，我少得幾可憐，你就知啊，咁所以其實好大鑊嘅，好大鑊嘅，你香港唔，我覺得中意睇推理嘅人已經好少得好緊要，咁所以呢種推理劇一般，香港少啲人，你好簡單，上次嗰度 unnatural。我哋覺得寫得唔錯係咪？ 係 香港完全冇人睇嘅， 冇咩係冇咩人講咯、 啊。有人睇先人講噶嘛，因為 係 成正比噶嘛呢件事。咁你都睇到其實係無聲咁就過咗噶啦，即係直情喺佢哋記憶中都冇呢出劇嘅。 我阿媽都有睇下嘅，不過咧就呢、這個 咁啊犀利啊，犀利啊，識貨啊！ 睇下咋，但如果同 Doctor X 比咧，咁咪真係差好遠啦。Doctor X 咧，我阿媽就集集一定睇曬嘅，跟住之後呢一個 Unnatural 咧，佢就睇唔到啊。哦，算咯，咁樣嘅。 唔係 Unnatural 佢可能都太過要用腦啦，我覺得 有機會係啦， 係啦。 即係對於一般觀眾嚟講，就可能啊呢、這個。系咁啊，睇 因为你香港就算睇呢类型话起个题啊呢啲咧，其实佢系要你俾佢嘅咋，佢唔想自己估噶。 嗯， 系啊， 即系你唔好叫我喺度真系喺度同你一齐估啊！佢其实完全唔 enjoy 呢，呢啲系我哋 enjoy 嘅咋。我哋就会同佢斗快，睇下我估唔估到个答案咧。咁即系嗰啲咧。 嗯 嗯， 其实你 X 翻我睇我都估噶。嗱，我就梗系唔会话佢系合逻辑，但系咧我会估下佢玩咩。 系。 嗯。 咁、啊、但係一般嘅戲呢我可以估到嘅，但 X 我係估唔到嘅。唔、 嗯、 即係我就算只係估劇情咋嘛，我唔係真係推理啲乜嘢，即係我估劇情呀，即係任何戲都可以估劇情㗎啦，係咪？ 係呀、啊、 一般電視劇同戲我哋可以估到嘅，但係嗰時 X 我哋都估唔到嘅。嗰時呢、嗯、可能而家我哋會比較捉到佢個套路，我哋都可以大致上估到嘅。當時呀、啊、我講唔係好估到嘅，即係都會係睇到尾，嘩竟然係咁咁，即係咪你唔知道當時唔知道你睇 Star 有冇咩感覺，我就唔係好估到嘅。咪咁一嚟佢好怪嘅啲嘢 ,ok, 任佢點扭都得嘅條條 ,ok, 係囉。咁但係佢的確啲劇情都係寫得算 ok 嘅，即係你唔係咁 strict 嘅上條。係囉。即係你有時未必會估到個結局其實係咁嘅。咁其實有時都係咁啦，即係就算唔好話推理嗰啲案情，我估下啲劇情。咁你有時嘅劇情都唔好咁 strict 啊，但又唔好為 twist 叫而 twist 喎、啊，即係你都要係、啊、即係嗰啲叫咩話？咩情理之內啊？ 情理之內，意料之外。 係啦，你最好做到呢樣嘢咯，就唔好喺度即係180度咁 twist 啊！你180度咁 twist， 我反而我好易估到嘅。 嗯， 係啊。 但而家好多時佢哋 twist 係咁 twist 法咯，即係 twist 到盡。出到盡好易估咯，咪就邊個最唔可能兇手嗰就係兇手，最唔可能發生嗰個就係嗰個劇情啊嘛。即係我估到佢會咁 twist 啊嘛，其實就因為佢做 twist 得唔靚咯。咁你 twist 可以好多個角度噶嘛，點解永遠係要扭到盡嘅咧？即係你轉彎係咪一定係扭到盡？咁唔係一定，咁咪可以好多角度咁。咁你好多角度我咪估唔到。但係而家啲人唔係咁講嘅，即係總之係，總之好唔好睇嘅。所以話而家啲古仔咧，我哋好多時睇下咧都估到個結局噶啦，就係咁解咯。但你可以七宗罪嗰啲就估唔到嘅，但係真係估唔到嘅。當時咧，你一啲睇完咧，任你講乜都得。當時睇我真係估唔到個結局，係、好好嘢㗎，的確寫得。咁即係我哋就希望其實啲古仔就係咁啦，即係你唔好咁易嗰個估到嘅，即係就算唔好講推理，普通講故事，你寫倫理都得㗎。咁但係我最好就唔好等我哇咁識嘅，又係咁啊個結局，即係又係嗰幾招嘅啫，走唔出嗰個百子櫃。咁但係其實嗰個百子櫃可以有無限組合㗎嘛。其實無限組合噶嘛，點解嚟嚟去都係呢三兩個嘅咧？冇啊，咪啲人冇創意咯。 嗯， 係啊，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即係都多啲人出嚟做下創作啦，係嘛？寫多啲呢啲嘢啦。咁其實就唔好淨係抄咯。係啊。咁你當年就係由零開始寫噶嘛？呢啲咁嘅今年啲耕作嘢係嘛？係。即係最初都冇㗎，係咪？即係佢都係叫做嚇好草創嘅一班日本嘅、即係叫做一班推理作家嘛。咁你可以睇下其實佢嗰時係幾犀利，即係係係咯。咁點解而家已經冇咧？係咯，即係以前都有倪匡啊嘛，點解而家冇咧？係咯，咁大家諗下啦，因為大家而家太過要直接成功啊， 係啊， 個真正原因就係、是。即係我唔成功，不如唔好做，所以我不如直接抄過一個即係。成功嘅啊嘅嘢，咁出出嚟咪其實咪就係、是，其實就唔會成功咯，就係、是。係。咁咯，咁咪 anyway 啦，咁大家自己諗下啦 ，OK。好，有冇補充？ 冇啦。 冇啊。 冇啦。 好。